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九篇《十人一笑》第十八集。江恋觉得问这话的如果是邝美莹，他还能接受。邝美莹本来就是个心如网眼的，这些日子跟他的交集也不多，但是神棍，拜托，他跟孟千姿初识在湘西，湘西有神棍，更进一步在广西，广西有神棍，稳中有进是青海，青海还是有神棍，三人行，两人成了双，另一人居然毫不知情，你那心是大到能投篮吗？江恋垂眼看他，淡定自若。 不是的，我跟千姿一点都不熟。 哼，骗鬼呢。不过看孟小姐那表情，那具冰尸应该不是冼家妹子了，否则她七妈心丧，再怎么绝境逢生应该也轻松不起来。孟小姐，这个是谁呀？ 神棍拿手电照向那具冰尸，一句话把孟千姿拉回到现实中来。他沉默了一下， 应该是我段太婆，上头有一条冰塑的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那冰里好像冻着骨头。 问题来了，江恋等于是把自己绑着固定在山壁上的，原本该解开绳把孟千姿给带下去，但上头有段文熙的遗体，还有疑似龙骨，如果最终还是得上去，他这解了还得绑，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且两人身上都有伤，也不适合频繁的蹿上爬下，但如何上去他目前也想不到什么好主意，一时间还真僵在这山壁上了。孟千姿终于盼到了人，提着的那口气过去，全身都松懈了，眼皮真是沉到了千斤重。 我先睡会儿，就五分钟，你再叫我。 江恋还没来得及回答，孟千姿往他颈侧一扶，眼皮合上，瞬间就睡着了。 这是得多累啊。 江恋又是心疼又是好笑，好在身下的石壁略有清侧，脚下也有踏点。孟千姿就这么扶在他身上，睡得也不算不舒服。江恋单臂搂紧他，腾出一只手来，向神棍示意了一下往上的方向。神棍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在洞沿坐下，呆呆看半空悬吊的人。其实这个角度，这个高差，也看不出什么。那具冰尸只不过是一个视线里看来颇可笑的人形冰块罢了。 我饮半壶，留君三口，无缘会面，有缘对酒。 他伸手往腰间摸，摸了个空，这才想起那个酒葫芦遗失在凤凰眼的巨鳄洞里了。江恋看他那副模样，再看那具冰尸，心下也有点恻然。在下头仰视，终究看不清楚，而且反正还是得上的。神棍朝江恋招招手，示意自己也准备上。江恋又抽出一根绳来，单手在一块突出的山石上结了套，又在自己腰间绕了一圈，这才扔给神棍，全当是一根简单的安全绳了。山壁凹凸不平，适合攀爬，连神棍这样的爬的都不是很吃力，只是适合踏脚的点没有那么多。他在江恋斜下方半个身位处停住，先喘了会儿气，再抬头看看睡着的孟千姿。 哎，你们真的呀？ 这问的可真滑稽，不是真的难道是闹着玩的？ 那你可得辛苦了。 为什么？ 你看孟小姐这种家世嘛，天生是跟人有距离感的，她家里人多，意见也多，你要上下委屈周全， 这能不辛苦吗？ 哼，还好。 江恋从小就在周全四方与狭缝里给自己的人生拓路，习惯了。现在这种周全比之从前简直是和风细雨，算不得什么。更何况他也不觉得委屈，争取自己喜欢的人，怎么能说是委屈呢？神棍没再发表意见，一半是因为这种事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半是因为他那点经验也不好做人家的情感导师。他看向那具冰尸， 唉，段小姐这辈子活得多洒脱恣意呀，谁知道死得这么…… 他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形容，用凄惨凄凉之类的，总感觉辱没了段文熙。人家需要你来唏嘘吗？没准他一点都不在乎。生如繁花盛放，死如凉灰荡漾，他的选择而已。 人这一生真像一本书一样，不翻到最后一页，你就不会知道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收场。哎，你想过自己会怎么谢幕吗？ 想过呀。 这浩荡深洞，幽寂无声，死亡就悬在不远处，谈这个话题似乎也没什么忌讳。神棍的声音在黑里飘，然后慢慢往深处沉。 我这人呐，喜欢热闹，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啊，我那些好朋友都来送我，我应该会先死，我年纪大嘛。到时候呢，我就把我攒下来的那些遗产分一点给这个，分一点给那个，每个人我都叮嘱一两句话。虽然像小峰峰那样的很不耐烦听我说话，但是死者为大呀，那个时候他就得老实了，得对我毕恭毕敬的。说完了，哎，我就可以蹬腿了，我要使劲一蹬，了无遗憾呐。你呢？ 我嘛，哼。 他笑起来，他还年轻，想的多的是如何更好的生活，与死亡之类的很少涉及。 我希望到时候千姿会陪着我吧。 这可不好说喽，人生的路这么长，好像坐长途车，中途那么多站点，乘客上了又下，来了又走，谁知道最后陪在身边的是哪一个呢？ 这些话在神棍喉头滚了滚，又咽回去了。别人需要祝福的时候，就别送什么凉薄而沧桑的人生洞察了。两人没再说话，悬荡的锁链终于静止了。段文熙的尸体如同一个沉滞的钟摆，周遭连一丝风都没有，只有雪姬在下头的那个洞边不紧不慢地踱着步子。过了一会儿，江恋忽然冒出一句， 真奇怪。 哪儿奇怪了？ 你说阎罗费那么多心思把段太婆诓来，利用他的本事一路进山长，利用完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把人杀了呢？就算是杀，何必用这种残忍的方式呢？上不挨天，下不着地，就这么掉了近半个世纪，真是死都得不了安生。 神棍没吭声，只是看段文熙的尸体，还有青铜锁链垂下的那个孔洞。看着看着，脊背上爬上凉气，脱口说了句， 吊台。 嗯，什么吊台？ 神棍一只手死死抓住山石，另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指向高处。 你记不记得你天眼神的那张字纸？我看着看着就把你没写完的那部分给顺下去了。下九节，祭凤翎，焚龙骨，建天梯，天梯影尽处，即为吊台。你看看上头那个洞，像不像冬天垂钓的时候在冰上凿的吊孔？那根青铜锁链像不像钓竿上下垂的钓绳？而段小姐 钓饵， 江莲身子一阵森寒，如掠阴风。可能是两人的声音大了点，孟千姿身子一动也醒了。其实真的任由他睡，怕是睡上个一天一夜都不够。但人在危险的境地里，再累也很难睡得死，总绷着一根异性的弦。更何况他合眼前还提醒过自己只睡五分钟。他听到了江恋最后的那句话。 什么钓饵？ 没人回答，但他从两人的表情和目光里捕捉到了些许端倪，也转头去看那冰尸。有钓饵这两个字先入为主，再看那情景，越看越像，细思极恐。他喉头发干，起初只以为阎罗是利用段文熙开路，现在才发现远远不止。段文熙是阎罗捏在手里的金豆子，碾碎了还要榨油。 阎罗拿我段太婆当饵吗？钓什么？ 有个答案在他心中渐渐成型，但没敢说。江恋帮他说出来了。 阎罗是冲着麒麟经来的，这是个钓台。我想阎罗的最后一步就是在钓台下饵。 哎，孟小姐呀，这两天发生了一些事儿，你在里头不知道，我跟你说了你就明白了。 他长话短说，把外头发生的事，尤其是江恋昏睡时的经历讲了一遍。 我们怀疑飘移地窟已经回来了，而且就在附近，现在看来也许就在这山场里。我再大胆地说一句啊，可能就在…… 他往下方幽深而又漆黑的无底洞努了努嘴。孟千姿的一颗心猛跳。 飘移地窟是有水晶的，而水晶可以用来长久存放人的意识。那些葡萄串一样的东西，他们一直怀疑是麒麟晶。根据水鬼进入飘移地窟时的所见，水晶和麒麟晶正在进行着诡异的融合。如果那些葡萄串就是麒麟晶，而阎罗又在此处下钓饵垂钓，那飘移地窟的隐秘处确实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脚底下。 他压低声音，仿佛怕自己的话被地底深处的无数上古幽魂给听了去。 阎罗在这里钓麒麟精？ 应该是。阎罗根本不知道什么飘移地窟啊，他拿到的指引只是告诉他在这里用这个法子可以钓到麒麟精，而得麒麟精者得长生。 他以为自己钓上来的是纯正的宝贝，谁知道下头那些都是复制的，用来当种子的还是从死麒麟身上剖出的残次品。更糟糕的是，先有人在里头了。 多荒诞的事儿，阎罗不惜杀人越货，铤而走险，满怀欣喜地钓上麒麟精，自以为从此将拥有无穷无尽的寿命。谁知道那个麒麟精里已经栖息了一个贪婪的垂涎他身体的恶魔。恶人自有恶人魔，走同一条道难免相遇，贪婪的人总会遇上更贪的。孟千姿胸口剧烈起伏着，实在没忍住。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我段太婆呢？我仔细看过，段太婆应该是先死后钓的，如果一定要用死人，她哪怕花钱买具尸体呢？ 40多年前的事了，段太婆死了，阎罗也没得善终，都过去了。 孟小姐，你这话不对，随随便便的死人应该是不行的。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合适啊，但是段小姐啊，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个。麒麟精只有和人体相结合才能发挥复生的功能，但这不意味着它会主动往人身边跑。钓鱼你还得用鱼饵呢，得放鱼喜欢吃的蚯蚓、红虫。你还记不记得水鬼三姓在一些金汤穴里建了尸巢？但截止目前，那些尸体 他们有启用过吗？没有。祖师爷留下话，把水鬼引去了漂移地窟，他们最优先用的还是水鬼，也就是说麒麟精是亲近水鬼的。这个宗行啊是个例外，但仔细一想也没有太例外。他被杀死之后是和易萨的姐姐易萧绑在一起沉湖的，而易萧是天生水鬼啊，很可能当时水里的麒麟精是奔着易萧去的，一并便宜了他。 但我断胎不是生鬼啊。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水鬼的血脉特殊，是最适合的转换载体，那换言之，水鬼是第一等的。但水鬼之外是不是就直接跳到普通人了？我认为不是。至少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追随蚩尤的人里有几大支系还存在着，这些人的血脉同样特殊。比如说山鬼可以和山同脉同息，比如盛家的女儿可以听懂灵语，再比如邝小姐，她的血也不太一样。这些人是次于水鬼，但是优于一般人的存在。下吊耳没最优的，当然要退而求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阎罗能找到水鬼吗？不能，水鬼太隐秘了。能找到盛家吗？也不能，盛家太封闭了，一直东藏西躲。那他能找到邝家吗？嘿嘿，更不能了，邝家几乎被杀绝了，唯一的血脉还被邝同盛带去了南阳。 所以只剩下山鬼了。也没错，断胎婆是山祭，能给他提供便利，帮他开路，死了都能帮他吊麒麟精，确实是性价比最高的。还好总算是被我们找着了，出去之后断胎婆可以收谷他的本命山，不用在这儿吊着了。 他看向段文熙的尸体，眼眶突然发烫。神棍指了指青铜锁链垂下的那个洞， 阎罗当时应该一直在上头，拿到了麒麟精之后他也顺利的出去了，所以我觉得山长的出口应该还得在上头找。哎，孟小姐，你是怎么到吊台上的？不是应该先下九阶，然后祭凤翎焚龙骨吗？ 我没看到什么九阶，但是在绳梯上坠了九次，可能就是下九阶了。 孟千姿一头雾水，他把自己的经历则要说了。神棍半张了嘴，忽然反应过来，他心跳加速，指向那条青铜吊索。 啊，我知道了，那个吊台开始可能是个机关，隐藏着的，要靠找。阎罗来的时候用凤凰翎烧着了龙骨，然后现出了天梯。 天梯影近处即为吊台，阎罗是根据天梯的投影找到了吊台，但段太婆…… 然而我段太婆唯一关心的是点燃龙骨，看到来生，焚龙骨之后见天梯，会不会是……我一直很奇怪，段太婆的功夫不敢说以真化境，但绝对也是上乘中的上乘，阎罗这种三流货色是怎么杀了段太婆的呢？想来想去唯有偷袭了，但得什么样的情形会让段太婆这样见过大世面的人如此疏于防备，以至于失察到连命都送了？难道就是见天梯？ 孟千姿仰起头，头顶上除了那个垂下青铜锁链的洞，就是厚重的石盖。 站在石盖上以凤凰翎焚烧龙骨，就能看见天梯吗？福寿精灵的最后一用是起天梯， 然而我从小到大就没听说过该怎么去请。 孟千姿的脑子里忽然掠过在三江源的那个深夜幽寂的山洞里螳螂人写的那句话：天梯，你在那里，你要小心，你会死在那里。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